将 将 经 经 讲 讲 景 景 将 将 静 静 香 香 星 星 想 想 醒 醒 像 像 性 性 枪 枪 轻 轻 强 强 情 情 央 央 英 英 阳 阳 影 影 养 养 影 影 样 样 应 应